咁無論你嗰、那個、政治嘅立場係咩咧，你見到小朋友咁樣被炸死嘅咧，都一定係應該覺得心痛嘅，嚇，唔係可惜添啊，即係淨係心痛同埋唔應該添。呢、一個係肯定噶啦，咁但係係咪就將矛頭直指向以色列呢？係咪有其他嘅情況導致呢件事發生嘅？因為明顯地即係以色列嗰啲軍人咪睇下邊度有細路先，呢度有個棒，即係唔係咁樣嚇？即係如果件事係咁，當然要鬧啦，係咪？咁啊，當然即係以色列要佢滅國添啦，你咁樣搞法係咪？但係個情況唔係咁。 巴勒斯坦的武装分子呢，他们通常呢就是摆军火的地方呢都会在民居居住的地方，或者医院或者学校这样的。所以正正上个礼拜四呢，就有篇报道就是说在加沙的一间学校呢就被人找到有20支的火箭、这样。但是、那一刻那些人见到呢就没有即时将这20支的火箭去拎走或者销毁、反而是联合国呢就叫哈马斯的人来拿回拎走回火箭咯。前幾日咧都有報道話咧喺加沙嗰度咧，咁哈馬斯就利用啲救傷車咧嚟載住啲哈馬斯軍人啊同埋小朋友，即係喺個救傷車上面啦，咁啊企圖做掩護咯。 嗯，佢直情係揾小朋友掩護添啦。 係啊， 嗯。咁哈馬斯咧，其實呢一個咧係佢嗰個政策嚟嘅，咁樣樣個政策就係咩咧？只要揾人嚟到做 human shield， 即係做擋箭牌咁樣樣嘅。以色列發動呢一個飛彈嗰陣時候咧，就會做好多嘢嘅。佢有一個叫 multi layer warning system 就係一個警告嘅系統，就係警告巴勒斯坦人真係要走鬼嘅。咁佢就會做嗰樣嘢，佢會打電話用飛機嚟到派單張，見到有平民嘅，咁佢會中止一啲嘅襲擊嘅。咁同埋佢亦都係有呢一個瞄準射擊嘅，即係唔會話一個炸弹爆爆到出嚟都系，咁每一次有袭击嘅时候咧，哈马斯咧个内部大臣咧 Ayat al-Bazam 咧，咁咧佢上 Facebook 就 post 咗呢样嘢嘅，就用英文读翻啦，佢就话 We call on all our people to not leave their homes， 千祈唔好离开屋企，唔该你留喺屋企，因为你留喺屋企你就可以做挡箭牌啦，咁样样。Ignore the warnings that are being disseminated by the Israelis，即系以色列人咧，佢有一啲电话嘅留言俾你咧，你系要唔好理佢，咁一有人死嗰阵时候咧。佢就可以大聲出嚟話呢一件事係不人道啦，咁樣樣。最近咧亦都係有一個哈馬斯嘅即係社交媒體嘅政策就出咗嚟啊，即係令到我就唔係歪言嘅，其實我一早知道啦。佢咁樣講嘅，即係話 Anyone killed or martyred is to be called a civilian from Gaza or Palestine. Before we talk about his status in jihad or his military rank, do not forget to add innocent civilian or innocent citizen in your description. 即係佢就話咧，軍人死都一定要叫做平民或者無辜嘅平民。Avoid publishing pictures of rockets fired into Israel from Gaza city centers. This would provide a pretext for attacking residential areas in the Gaza Strip. 佢就即係話，如果你係有一啲嘅相，咁呢啲相咧就係話有一啲嘅火箭係由一啲民居發射出去以色列嘅咧，就千祈唔好 post 呢啲相上網，因為當人哋見到呢一啲相咧，就會 justify 到以色列點解係要打擊民居啦咁樣樣。我哋必須要承認咧，哈馬斯在这件事呢是有非常非常之大的责任。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死，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哈马斯。所以就算你觉得真以色列他的、反应是过大的都好，你都不可以不理会、即哈马斯所做的这件事咯。即是你用救伤车再运一些军火，还要有小朋友在这个、救伤车里面，在国际法是不可能可以接受的。咁就算如果以色列真係搵飛彈嚟到射呢一架救傷車嘅 ，which is 佢都唔會，因為佢唔敢。你要啲小朋友啊，同埋即係一啲平民啊，喺有呢一個嘅警告底下留喺屋企，呢、這個亦都係不可接受嘅。 澳紐廣東道，你嘅廣東話頻道 ，ANZCanton.com。 好，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系7月24号星期四，我哋嚟到 part 2。头先呢我哋讲开香港呢有福起鸡，但系呢澳洲都唔输蚀，澳洲有黑心猪肉咁样。咁跟住 Catherine 呢又讲话讲开菜喎，菜有咩爆啊？ 即系想讲返即系啲人有时候但我哋觉得菜系土嗰种㗎嘛。咁而家其实呢好多菜你发觉呢佢唔使打农药嘅，即系啲菜你买已经好靓㗎啦。其实呢佢种嘅时候呢就系、用水种嘅，啲种嘅方法就系已经有农药喺个水入面嘅。咁其实棵菜已经成棵毒咗㗎囉，係啦，就想讲返呢样嘢囉。即系譬如买啲西兰花啊、蕹菜啊、芦笋啊嗰啲，其实全部都已经 有毒喺入边噶啦。 即系嗰啲系澳洲菜嚟噶啦，已经系。 澳洲都有可能系咁咯，因为你见到佢咧好靓噶嘛，摆极都冇乜变形啊，又冇乜虫咁样噶，啲叶好新鲜咁样噶嘛。 系，我买包菜摆喺雪柜，摆咗成个几礼拜咧都冇事，都系咁绿噶。 系啊，有可能已经有农药喺入边，或者防腐剂喺个种嗰个过程里边咯。 喂，其实你买菜咧，就是、买啲好多窿啊，好多俾虫咬过啲菜稳阵啊。嗰啲啊真系即系好比较上，你买啲靓嗰啲好啲，即系唔好拣个样啊买菜。 即系拣啲核突啲嘅，拣啲住晒窿嘅咁样就最好啦，系嘛？ 我谂油麦菜安全，油麦菜成日有虫蛀。 哦，我以前读书嗰阵时候，都去过农场帮过手，都系见佢哋嗰时唔识，但系嗰阵时见佢哋已经系温室。里面系一条 tube 咁样咧，胶管咁样，跟住转好多窿咁喺度种菜，好似阿 cat 咁样讲，跟住你即系温啲 water 温啲咁样咯，即系水稻咁样去种，系啊。但系其实我觉得大家讲话有啲咩食品系落农药，有啲系落乜嘢营养水，但系其实我觉得。喂，好难避免嘅，系咪啦？你就算你用，即系用水种，就未必一定会污糟得过用土种噶啦，系嘛？即系其实有呢啲嘢唔出奇，但系问题系会唔会对你身体构成影响咁样嘅？ 咁讲啲近啲啊，即系讲开食物安全，咁我都即系喺澳洲住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啦，我哋都可以评价下啲即系餐喺澳洲嘅餐馆啦，即系。我近排咧就去睇翻即系咁就发觉咧即系食物中毒咧喺澳洲都系一件好大嘅事嚟嘅，因为咧每年咧都有成500万宗嘅呢个嘅食物中毒个案嘅喺澳洲。咁跟住咧喺但系咧好搞笑地咧喺 Sydney 咧最多你估大家估唔估有知唔知道最多食物中毒嘅个案系发生喺咩餐馆当中？ 一定同唐餐有关啊！ 系冇错啦，就中啦，就系、是、咧上海菜，我哋其中一个suburb 叫 Ashfield 咧，咁咧十次里边咧，起码有7次咧系中招嘅，次次都系即系 own by 呢个中国人啦，或者系做呢上海铺嘅食肆咧，通常都系会被选为咧最多食物中毒个案嘅。有冇濑过嘢？ 有冇食物中毒嘅经验 啊？即系有冇去过喺澳洲食完嘢之后，搞肚痛啊，屙到七彩？ 哦，有啊，我帮衬过一间咧，又喺 Hershel 噶，呢间好多人排队噶，跟住系即系去食 away 咁样嘅，跟住咧我食咗个冷盘咧，跟住肚痛，我以后就唔敢帮衬。 冷盘你又知濑嘢啦，冷盘都仲食。 我好中意食猪耳朵噶嘛。 我又冇喎，我又反而喺香港食嘢会肚屙，但系呢度咧乱食都唔肚屙。 可能太多农药好似系咁啊，太补肾，太多防腐剂。 我试过有一次经验咧，就系喺 Newton 食斋啊，咁佢有个系通菜藕啊，食完之后 斋嚟嘅食通菜藕， 系佢个菜名系通菜藕，但系可能佢嗰个。原料方面是或者制得耐呢佢是做到好似的。 哦。 嗰间有时好心机做呢佢啲菜式系几特别的。咁变咗好多时有朋友搞开啲 function 都系喺嗰度食斋囉。但系试过嗰一次呢就啪啪啦。 但系真系呢即系唔知点解呢成日都会你联想到食物中毒嘅时候呢啲餐厅都系唐人餐厅㗎喎。即系点解呢系咪即系唐人嘅餐馆或者系 Asian 餐馆特别污糟嘅呢真 系。我呢就其实我有朋友系开唐餐馆嘅即系其实我去过我即系我去过入过个厨房即系睇过亦都帮过手㗎其实叫做即系玩下咁帮过手啦即系有个厨房真系吓死你囉即系嗰啲尤其啲唐餐馆嗰啲厨房呢系好污糟。你哋諗住以為佢啲大嗰啲唐餐館呢就可能乾淨出面可能好乾淨啦但係喺入面呢就係污糟嘅。 冇食環署嘅咩食環署唔管嘅咩 佢你鏟時佢咪好執正佢囉同埋鏟時佢係會通知你㗎嘛。 即係點呀點樣通知你㗎即係預先。 佢唔會呢度唔會好少突擊㗎除非即係唔會突擊除非你好多人投訴佢投訴佢變咗好多次之後呢咁佢就黑名單佢先會 check 得你密啲㗎嘛。如果唔係呢 系我听过咧，点解啲餐馆会俾人查咧？有啲咧请埋啲人咧，跟住又唔出粮俾人啊，或者欠薪咧，咁嗰啲雇员会反告佢，跟住叫啲食环署嚟查佢咯。咁嗰阵时佢先会查咯。 同埋佢都会通常会通知你嘅，头嗰几次会通知你嘅。所以咧，一通知嘅时候，你咪执干净个厨房去咯。但系平时做嘢嗰啲系。你有阵时啲嘢，譬如啲嗰啲啲肉啲餸啊跌咗地下咧，佢执翻佢啫，冲一冲水咁啊，继续啦，继续再用噶啦。 咁其实都正常嘅。咁但系譬如，但系会唔会系唐人餐馆就多啲呢啲咁嘅嘢，但系西人会好啲啊？ 仲有咧好多唔知系咪啲人知唔知咧？其实澳洲啲厨房咧，你唔好睇佢外面西餐，入边系好多阿星啊，好多唐人系做厨师噶。 唐人系好多噶啦，做厨房嗰啲。 唔系啊，但系西餐嚟噶喎，譬如啲西餐咧，你去Opera House 啊，附近嗰啲西餐厅咧，你发觉入边厨房好多系阿星同埋唐人嚟噶。 啊，点解咧？唔系因为平啊？ 因为鬼佬唔肯做咯，咁热嗰啲鬼佬唔中意做呢啲工作噶嘛，佢哋觉得太热噶嘛，同埋辛苦嘛，系啊。 唔怪之得移民咁吃香啦，厨师即系要极都有啦。 佢而家系咩噶？啲厨师系有分家噶，都仲系。 而家厨师可以做翻咩雇主担保啲嘛？好似听讲啦，呢个就未查证啊，唔知大家有冇去查过？因为我都系听讲嘅啫。厨师佢以前有分噶，如果你 Asian chef 佢唔俾噶，一定要去西餐噶。系啊， 哦系，你要学系啊，你要系学厨又唔知攞 cert 嗰啲咁嘅嘢嘛？ 系啊，而家好似雇主担保就得啦，唔使学添啊，好似。 而家唔使学添啊，我唔开心。 好似唔使，系啊。 咁所以咧，如果香港嘅听众咧，你系有兴趣移民，即系想逃离689嘅政权咧，你做厨师咧，你过嚟一定系好容易入。 唔系，同埋都可以搵到嘢做啊！呢度，如果做厨师嗰啲咧， 系咩？但系即系好多工啊，定点样啊？ 好多噶，好多工啊！你唔系，同埋啲好求其嘅啫。你去嗰啲餐馆食嗰啲嘢知啦，即系嗰啲所谓厨师嗰啲，即系煮嗰啲好渣嘅啫。 唔系讲一两样嘢，佢阿 Kit 讲嗰啲系西厨要学嗰啲咧，即系整糕点啊嗰啲咧，有得要读嗰啲啊。即系另外嗰只系你话好求其嗰只系唐餐馆啊 ，kitchen hand 嗰啲留学生兼职嗰啲系两种唔同嘢嚟嘅。 嗰度嚟做厨师呢个行业咧都好吃香咯，即系所谓吃香即系话人手唔够嘅。 系啊，就算你做中厨咧，我听讲咧，如果你有经验咧，啲大师傅咧可以一个礼拜过千蚊人工一个礼拜噶。 过千蚊 唔止，边度止啦？我有个表哥，系咪表哥定表叔？表哥做烧腊嗰啲，一年一个月都唔止啦，一个月起码都六七千啦，佢仲要唔使交税添。 啊！点哇？一个月六七千，咪哇好！ 你烧腊好叻噶啦，一定系好叻嗰啲。 系啊，你烧腊嗰啲啊，烧腊嗰啲日日对住好辛苦啊，你一日对住个炉噶嘛，跟住你又睇火啊，你好多又唔知塞啲咩秘密嘢入去啊，唔知啊，同埋佢哋唔使交税。 唔系啊，跟住咧，所以有啲人咧，而家税局好精啊，佢唔系睇你报几多税上去，佢睇下你有几多间屋咯。 哦，好多好多咩数台布啊嘛，数台布啦，数你有几个客啦，咁好多呢啲嘢。 唔系啊，佢唔使去你间铺睇，佢直情揿下电脑查你个名有几多间屋咧，咁佢就计到你应该交几多税噶啦。试过有人俾人罚好多罚100% 嘅 interest 系啊。 我成日都觉得小心啊，麻烦啦，你走去后巷见下佢揸咩车就知啦，唔加靓，个个揸 Benz 宝马嘅大佬，系咪先？即系我哋打份工咁样，做生做死都冇开呢啲车啦，你知咩事啦？讲真， 可能架车唔系佢个名嘅咧，佢哋好精噶，唔会用自己个名噶。 哇，咁真系学整叉烧仲好喎、啊。 生嚿叉烧啊！而家啊， 即系生嚿叉烧过生其他嘢喎。 不过喺澳洲有手艺就好过你即系坐 office 噶啦。 系唔同嘅，你厨房佬咧，你通常黄赌毒是但衰一饭嘅啫。我见咁多个，冇办法，因为你又唔系话即系。变咗你又唔会话成日读书嗰啲嘢啦，咁你日日对住日喺厨房对住个火炉系咪先？你即系个人你会有啲地方发泄下咯，咁啊通常只得悭一饭，通常都挣唔到钱。我见做厨房嗰啲好多都挣唔到钱。 系，即系其实我 系噶厨房，我见过有啲好多楼噶，佢哋有钱就买楼咯，系咁系啊。 嗰啲做 好好噶啦，系啊。 厨房佢哋对住个火炉啊，或者对住个炒锅，真系心烦气躁嘅好多时都呢、這个我都同意。 喂，咁其实我都有嘢想问，即系譬如啊 ，Ken 简奥夫你即系开 cafe 啦，你点解要开 cafe 嘅？ 我点解嘅？ 赚钱啊？ 唔系啊，即系赚，即系其实个简单啲问题就系话，喂，做 cafe 赚唔赚到钱？ 唔系好赚到钱，其实你要即系话所谓好赚钱，其实你因为其实。最大分別同香港呢，因為香港食肆呢由朝開到晚嘅，呢度就唔會㗎嘛，呢度就算你喺最旺嘅區呀，你都唔會由朝開到晚咁旺㗎嘛。所以 以前開就賺錢，但係而家啲嗰啲大業主呢都好似開始去香港咁啦，如果佢見你賺錢呢佢會加租㗎。 尤其是你商場開嗰啲仲大鑊呀，因為佢商場嗰租約呢通常都係好短嘅，呢個商場呢是得三年到租約嘅。如果你自己街鋪或者普通獨立鋪嘅租就可以長啲，有啲五年十年咁樣租嘅。咁但係同埋呢度呢比香港好就係呢佢嗰個租金呢佢有規定你租約期間嘅加嘅租呢，即係佢每年都可以俾你加，但係係加嗰個通脹嗰個 CPI 嗰個百分比嘅。 哦，咁幾好。 咁直至你嘅租約完咗之後呢先再 negotiate 過。同埋如果你 negotiate 嗰陣時候呢，即係同個業主傾唔掂數，或你覺得佢太貴個咁嘅時候呢，佢可以搵一個叫做咩仲裁嗰啲人呢去釐定嗰個合理租金嘅，即係可以呢度我唔知係咪總之你可以反對佢加你幾多%嘅租啊，即係如果佢加租嘅時候，咁即係喺租約期內呢佢就一定唔可以加你20%、30% 嘅，咁但佢租約滿咗嘅時候呢再續新租約嘅時候呢，咁如果嗰、那個佢都係計嗰、那個市值嗰個租金嚟定囉。咁如果 新嗰啲合同冇呢啲㗎啦，同埋呢搵真係可以搵一集講，而家好多人做生意呢都唔係賺錢嘅，其實我有朋友呢本來係開 Gloria Jeans 㗎喺 City 嗰度，跟住呢佢做租約完咗之後個業主加價30%即刻有人做喎，係呀，跟住嗰人係租嚟生意移民㗎。 佢嗰啲系咩噶嘛？嗰啲 franchise 嗰啲噶嘛？ 生意移民啊！佢哋而家好多系佢哋，你睇到啲人拍烏蠅咧，佢哋都照做 cafe 嗰啲，就系我哋移民噶，好多都系。 佢唔系谂住赚钱噶，好多生意呢度，佢系买个生意咧。所以其实呢度咧嗰个其实冇咗嗰啲所谓投资移民咧，呢度嗰个其实嗰、那个系我谂执咗咁三一半嘅铺头都似。 哇！唔系话咁夸张。 你喺商場你見到好多咖啡店好多成呢、啊、你就算你見到啲員工唔係中國人，就算嗰啲鬼佬沖咖啡嗰啲 Kitty 家嗰啲，那個老闆可能係中國人嚟㗎。係 啊， 佢有啲 cascade effect 㗎嘛，你一個中國人開鋪，咁佢下面請嗰啲人呢，佢嚟到佢又買屋呢，又佢嚟到跟住又買又買嗰樣，係咪先？ 唔係，同埋呢度你做嗰啲餐飲呢真係唔係咁賺錢，除非你做到好出名嗰啲，去譬如喺Darling Harbour做嗰啲大嗰啲好大啲收到好貴貴嗰啲呢，咁嗰啲就可能有機會賺到錢嘅。但如果你普通一間嗰啲所謂開咖啡鋪開嗰啲餐廳仔嗰啲呢，你見到好多都係轉咗手，成日都轉手嘅，唔係話賺到錢嘅，因為嗰度呢個 講開咖啡店同麵包鋪又有料爆。 系讲嚟 听下。唐人街咧某一间面包铺咧好邋遢嘅，其实我知道。 好多间都邋遢噶啦。 佢咧，因为 我知道以前嘅朋友嗰度咧，以前做过咧，佢咧啲蛋生日蛋糕咧，其实唔系真系打蛋糕俾你嘅，系攞嗰啲入边嗰啲放啲 cupcake 咧，佢卖唔晒，卖剩借咧就掉入个生日蛋糕入边咯。跟住咧，咁你生日蛋糕咪有啲 cream 嘅，如果个 cream 黑咗咧，佢会拎翻去个厂度刮走啲 cream 再抿浸心上面咯。 啊，好惊！ 真系乜都唔食得。但系阿简诺夫，你以前即系做 cafe 啦，咁譬如话你系喺商场里边，定系喺条街度嗰啲啊？ 写字楼嘅下底。 咁你系咪黑嗰啲黑心商户嚟噶？ 梗唔系啦，所以我做一年冇做，因为我就系唔系黑心商户，赚唔到钱。即系呢只嚟做，其实你冇乜点钱赚嘅，即系其实赚到份人工，但系你要好辛苦落手落脚去踢，即系一脚踢去做。咁同埋你即系其实呢度做，我所谓赚唔到钱，因为呢度一来个人工系好贵嘅，你请一个人，请一个人即系全职嘅人咧，你又要俾好多额外嘅费啦，要嗰啲 super 啦、credit card 嘢，又买保险啦咁。咁所以咧就即系。 即家庭式咁咯，兩公婆做或者咁樣咧，咁可以請少啲人咧，你可能會賺到份人工咯。但係如果你話要賺好賺大錢咧，就基本上係冇可能嘅。 死啦！我以前嘅夢想其實真係儲夠錢就開間 cafe 咁樣，而家俾你講一講就真係 唔係啊！ 係啊，你可以㗎。你嗱，即係你用你個心態啊，即係話你嗱，你就係退休嘅時候咧嚇，你又唔想冇啲細藝咁，你兩公婆搞緊咖啡鋪咧，咁咧就咁 OK 嘅，咁样即系你搵到啖食嘅，即系赚到份人工。 讲咧，你想赚钱，其实开热狗车仲赚钱、哦，或者你夏天去开雪糕车咧，有一租噶嘛，嗰啲雪糕车，同埋你唔使有间铺啊嘛。你有冇见过啲车咧系有热狗卖，可以打开个喺个货车嚟嘅侧边可以打开嗰啲咧，可以卖咖啡嗰啲噶嘛？ 哦，即系你平时话我哋譬如话去嗰啲 event 啊，即系嗰啲 Isa Show 啊，嗰啲车，跟住有嘢食嗰啲。 系啊，好好赚噶嗰啲。我、哦、有朋友做嗰啲啊，系啊， 应该攞拉神嘅系嘛？ 要嘅、 要攞拉神，但系佢有啲公司会帮你搞埋噶，你租个车咯，系啊。 哦，咦，OK 喎、啊，我哋可以有一集又讲下点样喺澳洲赚大钱喎、 啊。澳洲系好难赚到大钱噶，话俾你听。 有办法，有办法可以噶，可以噶，可以噶，可以噶。 你首先要 define 大 先咯。你要当呢度系以前嘅香港咧，有啲用金融嘅财技系可以赚大钱噶，好多人赚大钱噶。我识得有啲人咧做几年已经买 house 啊 ，pay off 噶啦，系啊。 做咩先？你唔系做嗰啲？我即系我意思系话你做嗰啲小生意嗰啲咧系好难赚到钱咯。 系啊，小生意好难大钱。有办法噶，小生意都有嘅，小生意。而家我知道有啲人做紧啲小生意，但系背后有大生意嘅。 你而家透露少少，你而家透露少阿 Cat， 你而家透露少少出嚟俾大家听下先。 因为我谂我哋嘅听众会倍增啊。 系啊，倍增啊！你而家讲少少先，讲少少先吓。例如 钓下人，钓下人。 例如有啲生意啦，其实佢哋系会 sponsor 啲人移民噶嘛。 OK， 唔系我都谂到啊，即系而家同呢、這个。同呢、這個強國移民有關嘅行業咧，就而家係賺到錢嘅。 即係你嘅意思，即係佢面頭嗰盤生意咧，就係一盤生意；後面嗰盤生意就係實際幫人 sponsor 人移民嘅，係咪咁嘅意思啊？ 可以咁講啦。 嗱，咁欲知後事如何咧？咁啊，請繼續去聽。 發達地級， 喂，唔 係 啊，喂，你如果開間餐館咧，你可以請人過嚟做嘢，咁都可以賺到一筆錢嘅。我聽聞過咧，係有俾有十萬蚊到十嗰時有十萬蚊到咧，咁你請喺大陸請個人翻嚟話幫你做廚師做成咁樣咧，咁啊做下咧幫佢搞埋移民咧。 喂，有啲你俾身份佢免費都同你做啊，係啊。 唔係你唔使俾，你唔使俾人工，你仲有十萬蚊收啊。 係啊。 即係唔需要俾我佢俾十萬蚊我定我俾十萬蚊佢啊？ 佢俾十萬蚊你啊！你請佢過嚟做嘢啊！叻嚇， 唔出奇啊！即係佢會傭回翻俾你啫嘛。 所以我話你做餐館可能冇錢賺咯，你做呢啲 咪 表面做餐館咯。 咪簡立夫咁，其實你肯制啊！你同人假結婚，你都收到，你都賺到錢。 假結婚你得嘛？ 幾皮嘢一個啊？ 十萬啊！而家十萬好似一個啊！ 假结婚你只系结一次啫嘛，假结婚你要离咗婚先再可以结婚噶嘛，你第二次再结婚，人哋会查你啦。但系你请人嘅时候，如果呢间铺头够大嘅时候，你可以作到一啲位啊，有啲职位要喺外国外边请嘅，咁你就得啦嘛，系咪先？同埋你个生意可以随时结束咗佢啊嘛，你搵够人嚟移民咗，搞掂咗，执咗间铺头，佢开个第二间又请过咯。咁咪请唔到你㗎嘛。 好啊，咁我哋搵一集呢，我就专系讲呢个澳洲呢个嘅地底发达秘笈喎。咁我哋即係我哋今日呢由呢个嘅麦乐鸡已经讲到去呢个嘅移民专业啦。咁所以呢今日嘅时候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不如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再喺南风村同大家见面啦。 OK。 OK, 拜拜。 拜拜。 拜拜。